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2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这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青路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系接近丽景。另外喺跑马地黄泥涌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皇后大道东交界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印度庙对出。重复一次啦，就系跑马地黄泥涌道去湾仔方向，跟皇后大道东交界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黄泥涌道近印度庙。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的交通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带比较多车一些。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铜锣湾会有交通改善措施，由凌晨12点钟开始，介乎启超道至白沙道的梨园山道，在非行人专用区时段会改为单程北行。另外禁止在非行人专用区时段由启超道左转梨园山道，车辆可以由白沙道左转经富明街，又或者右转经轩尼斯道离开。梨园山道和罗素街交界的部分行车路线会收窄和会划上影线，驾车朋友经过要注意身安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渔教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美丽的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830渔教记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剛才就聽到呢個漁交記嘅宣傳啦，咁啊都可以再宣傳一下嘅。咁啊嚟緊咧6月1號即係聽晚開始咧，就會喺港台電視31啦，就會呢個國劇830就會播一晚播兩集噶。 阿一哥咧，佢而家 準備去扭台啊， 係啊， 佢想知道啲咩叫鳩人啊，係啊，想知道點解嘅係啊。 係啦，佢扭定頭先，同埋而家咧，即係嗱，大家聽唔到阿一哥講嘢，因為磨拳擦掌正在努力當中。 佢一間咧8:30會去睇國劇830。 啊！啊！咁得意！ 阿萧师傅啊，帮我喺走廊大叫， 大叫阿一哥， 叫我一哥入嚟啊！ 喂，呢啲 好真实啊！呢 算唔算系咪有冇迟到？ 唉，跟入到嚟先算啦。 系啦，冲入嚟。 哎呀， 佢真系估唔到啦。 同埋你有冇睇国旗830啊？ 加油啦！ 睇预交记嘛。 系啊。 你系咪准备校定嘅电视俾我哋睇嘛？系嘛？ 我唔系啊，我挂住睇《乐而忘返》啊，睇个国旗830嘅 trailer， 因为830先开始做啊嘛。 醒啊，一个。 咩记话叫咩啊？ 咩？我记得三隻字啊， 系预交记， 系啦，去到嘴唇边啊， 系啦，真系。 因为睇得多，所以你即系会混淆咗其他系嘛？ 系啊系系，我就有睇《怪你过分美丽》咯， 系 啊系，仲有《 星辰大海》， 系啊系啊， 换咗好多海报嘅。好啦，咁啊，令我谂起 公 分啊，公分啊， 周迅啊，有黄晓明啊， 系啊，好睇啊。 好啊，咁啊，开始 阿妹啊，小姐， 过嚟，系，我哋唔系嗰啲便利店嘅小姐，小姐，今日咧，朱古力做六，加六五个九嘅喎， 系，我都有听过呢句啊，系，我意思系真系叫我小姐咯， 好啊，咁啊，开始今日嘅手下留情啦，啊，咁啊，琴晚咧，我哋就曾经咧就提及过啊，喺澳洲咧一个别开生面我。朋友口中话咧，用叠罗汉方式开界外球一个叫 footy 嘅运动，咁我哋就即系希望咧，世界各地啊，特别系住喺澳洲嗰一带嘅手下留情嘅听众，可以提供下冇呢个运动啦。第一啦，第二 结果系咩咧？结果系冇， 冇人。 咁即系话咧，我哋嗰个海外嘅市场暂时未开拓到。 我怀疑可能系我个朋友。即系坤我喎，系咪流嘅呢单嘢？即系叠罗汉 开样嘢嘛？ 有， 你有冇见到叠罗汉开？ 有幅图佢系真系要交两个人交叠起上嚟咯，系 交叠 啊？唔系重叠，好似唔系咁用，我用交叠啊一齐， 即系搭上 搭起咯，系啦， 哦，真系有嘅。 我 Wiki 见到幅图系咁样咯， 系啦。咁如果有一啲澳洲嘅手下留情嘅听众，即系有睇过呢个运动啊，或者了解啊一二三嗰啲咧，就可以话俾我哋知，亦都俾埋一二三嗰啲即系主持人知道 啊。系啊，真唔知， 可以介绍下。 系啊， 系啦。 都好 系啦，咁啊，另外咧，我哋琴日咧，其实咧就因为有阿陈浩源嘅关系啦，我哋就探讨咗咧喺球场嘅二三事嘅。咁啊，琴日结尾就系话咧，其实喺好多嘅，即系例如啲维园啊，修顿咧，就好多 卖雪糕嘅伯伯， 系啦，即系同埋我哋大脚就斩到出电车路嘅， 系啦， 咁啊，其实咧喺呢啲啊，即系传统波地啊嘅奇人系何其多噶，一哥你系咪有得见地啦？ 哦，系啊，话说咧，小弟星期日咧就重游旧地。咁去呢个嘅耀东村啊，定兴东村配水富足球场啊， 系咪即系喺嗰个山转上去嗰度啊？ 系， 我知道，系。 咁啊，嗰个 可以省咗落嚟康怡花园嗰个。 哦，系啊，以前细个嘅时候系，因为以前细个嘅时候，我谂我大概中二、中三嘅时候就去嗰个球场踢波嘅开始。咁啊，寻日就提喺呢个鲗鱼涌公园，就其实真系好似啲僆仔咁样追住个皮球跑嚟跑去啦。咁啊，开始中二、中三嘅时候，开始有啲同学仔话：，上面有个草地足球场啦，不如自己上去试下啦。其实是沙地嚟嘅，冇咩缺乏保养，仲要系连灯都冇嘅。 哦，所以咧系即系唔系话康文署保养， 系康文署嘅，系康文署辖下嘅，系啦。咁所以但佢我唔知系咪因为佢惊可能影响到附近嘅居民啦，所以佢嗰阵时咧就五六点嘅时候咧，日落咧基本上系冇照明系统噶啦。咁我哋就要五六点嘅时候咧就会走，但其实都好够啦，因为我哋以前由朝头早十点踢到下昼六点嘅。 以前咧好劲嘅，我记得以前咧譬如我哋一般咧市政局啊，以前市政局嘅球场咧十一点就熄灯噶嘛， 系 以前冇灯都照打噶。我记得以前喺维园又好啦，或者喺嗰个另一个配水库啊，天后庙度上去嗰度叫咩啊？炮台山道嗰度咧，呢度直上咧即系 宝马山 嗰度差唔多啦吓。总之嗰度附近咧有个又系喺配水库。嘅物体有个球场嘅，以前咧佢熄灯啊，十二点啊，以前啲街灯咧系冇而家咁光噶嘛，系黄黄地， 系 即系基本上系差唔多睇唔到波噶，即系睇唔到个篮啊，基本上，照打。 哦，你话打篮球？ 打篮球啊，照打，踢波嗰啲照踢噶。照有人斗紧波噶，你见到啲波地啦。 其实而家我屋企楼下都系，因为我屋企楼下有几个篮球场嘅，就算熄咗灯咧，十一点熄灯咁好准时噶嘛。 系 照打同埋听到嗰啲 以前咧有人赶嘅， 有 啜啜声嘅， 系咯啜啜声。 而家开始，我唔知屋村同埋康文署系咪有啲分别，因为屋村 suppose 应该系 房署 管嘅，因为康文署辖下开始都会有啲人咧系嚟锁闸嘅。 哦， 即系会有十一点会有个叔叔， 以前有人讲嘅， 系啊，嚟锁闸，够钟三门啊，咁啊，锁闸，咁嗰度就叫筲箕湾配水库游乐场，而家搵翻个名，咁啊，以前细个上去沙地嘅，咁啊，开始有啲同学仔住附近嗰啲兴东村啊，耀东村啊，就带我哋上去踢波啦。咁上面就开始一开始踢嘅时候咧，同啲阿叔开始踢嘅，即系啲退，其实都唔叫阿叔嘅，叫退休人士即系起码 五字头嘅岁数或以上嘅。 五字头退休好幸福吓、 啊。系啦，咁 我就嚟上去踢噶咯。 系啊，差唔多啦。 佢阿叔啊嘛， 如果有得退休嘅， 又冇乜头发啊咁样咧。 但系啲阿叔咧好劲噶， 好劲， 即系嗱。无论哦，篮球嗰边嘅阿叔就转头先再讲啦。足球界嘅阿叔系点样踢波咧？佢哋永远咧就揾六个七打七啦，即系七人场咁样啦。佢哋会龙门一个，然后咧每边企三个人， 全部有肚腩嘅， 全部有肚腩嘅， 系 每边企三个人， 啲都有啦。何况阿叔 企足喺条边线嗰度，咁然后咧粒波咧就斩嚟， 叫咩阵啊？ 系啊，个波就斩嚟斩去， 即系冇扭人，冇突破，冇插花， 冇扭人，冇突破，冇喐动，斩去另外一边。咁然后嗰阿叔咧又控咗粒波落嚟，控实。你谂住再追过去嘅时候咧，佢又斩过去对面海喎， 鸟笼法啊， 系啦，系咁喺度斩嚟斩去，斩到个龙门疏忽嗰一下咧，佢就入波噶啦。咁所以啲阿叔咧系好劲嘅，同埋佢哋啲名咧系好响当当嘅，可以用。其中有一个叫金毛狮王嘅人喺上面， 系佢哋自己自称系金毛狮王，定系佢 哋身边嘅人叫佢金毛狮王？ 即系你哋帮阿叔改嘅。 系啦， 哦， 系啦，佢啲人叫佢金毛狮王，因为咧佢系 佢知唔知自己系？ 佢知道知道，因为佢系 欣然接受嘅。 系啦，佢系着旧式嗰啲仲系刺绣嘅南华波衫嗰种啊，即系心口可口可乐嗰个年代，咁就金色挛嘅头发，所以你叫佢金毛狮王， 成个星哥咁嘅款喎。 系啦， 即系黄良做真系星哥咁。 即系星哥个头唔系成个金嘅， 佢有时唔同色嘅。 星哥个头嘅颜色系好有层次嘅。OK， sorry， 系啦。咁啊，当然佢哋系有啲即系粗声粗气啊，有啲霸气咁样啦。咁啊，亦都试过即系可能有啲 冇忌咁啊，对住你系咪冇忌？ 哦，试过有啲细路哥即系唔对佢哋唔太礼貌啦，系俾佢哋即系指住地闹到走为止嘅咯。 吓， 系啊，即系有啲僆仔可能身上去唔系好识规矩，然后就 有啲咩规矩咧？球场上 唔系个规矩，其实好简单嘅，你礼礼貌貌咁样，大家踢波打声招呼 ，hello， 金毛狮王咁样就得噶。但系佢上次嗰、那個、即有一次嗰个僆仔就真系可能问候人哋屋企人啊， 即系无端端埋去就问候、啊、 踢波输咗问候人哋屋企人咯。 哦， 系啦，即系 咁啊，抵死啦， 系啦， 抵死啦。 阿叔面前就包 又 系啦， 阿叔食盐多过食米，讲粗口烂过你几倍咁。 咁而点解我咁确定系喺康文署辖下嘅球场咧？因为系喺2003-04年嘅时候就开始实施呢个球场禁烟嘅， 系， 嗯， 系啦，咁啊开始 金毛狮王喺度煲烟， 金毛狮王要抢样嘢， 就唔系金毛狮王啦，系另外一位叫阿棒叔啊，即系呢啲名咧 ，Simon 啊，棒叔啊，咁样，咁啊棒叔就。唔好㗎唔好㗎千祈唔好啊。咁就提劝勉我哋一班年轻人千祈唔好做呢啲事情。 但佢嘅手上面係。 佢手上面 係。有一支 唔好 燃点钟嘅。 係啊佢燃点钟。 係啊但係后面嘅 banner 係相映成趣嘅。 仲要係吹完出嚟之后先讲唔好啊。 你唔好啊。 系啦， 冇啊， 咁亦都试过系有啲，即系当然佢哋嘅踢波嗰个功架，或者佢哋唔知点解系同我哋呢一代系完全唔同嘅。即系如果你有睇开波，你会发现以前踢波同埋而家踢波嗰、那个，即系真系英超，你都好似唔同。所以佢哋嘅 你唔系用英超同佢哋比啊？ 当然唔系啦， 唔系， 我想问维园有咩阵街场有咩阵式啊？ 如果僆仔嘅话，真系两边快跑， 十上十落噶嘛， 十上十落。但啲阿叔唔会同你十上十落，就算龙门，佢都系用脚去挡居多嘅。 嗱，呢啲咪就系用个脑嚟踢波咯。 系佢哋经验够啊。 阿叔同你追唔好玩啦，系咪先？阿叔唔会同你追噶，阿叔知道自己嘅分寸。 系啊，我见过其中一个最劲嘅阿叔，佢教我打龙门，佢话打龙门啊，最紧要唔系反应喺街场，佢话唔使反应，唔使跳。你夠凶狠就得㗎啦。 咁啊。 我见过佢守龙门。隻手又係拎住啲嘢嘅。 埋嚟啦。 隻手拎住啲嘢。 嚟啊 嚟啊。跟住之后全程都係用脚挡。佢话其实你企啱个位用脚挡就挡走咗。 咁嗰啲球场嗰个龙门系咪窄啲㗎我想知。 七人墙咁样囉。 咁都有个幅度嘅。 咁我知道。 咁而嗰位阿叔系我见过最英勇嘅一次姿势系咁全程。 避开。 然后全部用脚挡啊咁样或者即系用手踭即系挡开好。但系单手仲系拎住啲嘢噶吓，系啦，咁样一路踢啦。有一次有个人劲射， 系 佢迅雷不及掩耳地掟下手中的一点东西， 然后两只手接住， 敷出嚟， 两只手接住，接实咗， 即 系好似元秋咁样， 佢抌咗落地下先嘅，佢冇敷嗰下，佢抌咗落地下先嘅，咁然后就两只手接实， 然后口喷啲烟出嚟， 然后踎翻低， 攞翻， 哇！佢话 冇晒啊， 估唔到我咁多年冇用两只手，今日要破戒啦！球场真系好多呢啲人嘅，咁当然即系有时佢除咗即系球技会分享，教我哋点样斩波啊、踢波。我记得有一个咧，阿叔话佢以前系踢甲组嘅，佢话佢哋练波咧就唔系射龙门嘅，系射门柱嘅。 哦， 因为个原因系话，因为当你真系落去比赛嘅时候咧，你会有对方嘅防守就会有偏差。如果你永远都系瞄住条柱嘅话咧，咁你射嗰啲下下都系去死角噶啦。 哦， 就系计埋，即系你喺球场上面会有些少偏差，就练死角嘅。咁亦都有啲阿叔系教我哋人生道理嘅，即系真系踢完波坐低倾偈。 哦， 咁佢咪就好似我哋早上个星期阿陈慧敏大哥咁样咯，即系心口会有啲公仔啊。 系， 咁又咪讲下自己以前嗰啲嘢啊。 阿骆驼吓， 咁你有冇问佢嘢咧？ 唔敢嘅，我哋唔敢嘅。但系佢最尾嘅劝勉真系同嗰一样咯， 唔好 唔好做错事啊，咁样咯， 系 啊，即系佢哋会分享好多嘢嘅。 系咪零舍有觉得有说服力咧？喺佢哋口中讲出嚟， 佢唔知点解个球场系有嗰个威严喺入边嘅。试过有一次，我系自己一个行过去，佢话踢唔踢波，踢啊！行开，让俾佢踢，咁我就可以入去踢波噶啦。 系， 同埋佢哋而家咧，可能去到嗰个年纪，即系同佢哋以前，即系大家仲系公仔嘅年代唔同啦。佢后边去到而家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岁嘅时候，个年纪和善咗好多咧。佢有时都会即系可能有啲叫你入去一啲组织嘅，不过嗰啲组织咧就真系变咗街坊福利会。佢话哦，喺边栋楼下边咧，我哋有个街坊互助会嘅，我哋间中喺嗰度饮茶同埋饮啤酒可以过嚟噶，小朋友咁样咯。 哦，系啊， 而家 你话咧过嚟咁，然之后蹬一飞俾你。 唔系，过嚟话可以过嚟。一齐睇波啊，食晚饭咁样噶。 我以为咧，系咪你喂有冇 Mira 入场券啊？ 系啊系啊，实名登记好，好似比较烦咁样。 有好多嗱，其实足球场有啦，篮球场都有嘅。篮球场嗰啲款咧，嗱，首先咧，我想讲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正所谓就系屎波先至架撑多噶嘛。 系啊，啱啱头先我想问一下，我俾我插一句先，有冇批评？又或者系俾 comment 你哋嘅架撑嘅咧？ 哦，因为嗰阵时咧系踢嗰个草场咧，其实基本上个保养都系极差嘅，等于沙地咁样嘅。咁所以个阿叔就话咧，沙地呢啲咧唔使买靓嘅鞋， 系啦 系啦， 唔使买靓嘅鞋，然后就推介我哋。翻去深圳嗰度，我唔知好似金錢牌、 六力嘅 friend 定唔知咩嘅 damn boot 啊， 嗰款 damn boot 系 香港未你冇見過嘅， 即係都係建議你用 damn boot 嘅， $30一對， 係 啦 damn boot， 然後個阿叔話：，我下個禮拜會去深圳啊。你俾晒啲码我，我一次过帮你买翻嚟。 咁有买到啊？ 有啊，佢真系一次过帮你买咗十几对啊。 咁去深圳做咩？有冇问？ 哦，咁我冇问啊。但系佢一次过 都系豪城啫， 买咗十几对波布翻嚟就我哋即系夹翻钱俾佢咁样咯，非常之好人。 冇错啦，即系球场上面咧，嗰啲阿叔啊，嗱就会笑起靓仔屎波架撑多。你睇下我着凉鞋落嚟打， 又或者净系整个白饭鱼。 白饭鱼人字拖，我记得以前维园嗰个球场咧。一又系有几名咧，即系永远喺度打等嘅处等式嘅阿叔喺度嘅。总之，但凡跟队咧，佢哋好劲嘅。嗱，佢哋又唔使话要你侵埋，佢自己队就守埋嚟嘅。即系明明佢啱啱打完噶啦，嗱，你知跟队啦，咁跟队应该系下一队就入嚟噶嘛。但系嗰啲阿叔自己插咗嚟嘅，你又唔敢赶佢走嘅。 哦，系啊， 佢哋 呢啲都系恶势力嘅一种嚟。 冇错啦， 咁同埋阿叔嗰种插入嚟，同埋可能卅零岁嘅大哥哥插入嚟嘅嗰种势力系唔同 嘅， 系啊。即系边个劲啲？阿叔劲啲， 阿叔嗰种系好自然地渗入咗入嚟。 嚟，俾个波嚟咁嗰啲。 但系如果例如可能我中学嘅时候见到啲卅零岁，可能即系我心口啲公仔话。这个场我睇咗嘅，咁系另外一种 feel 嚟嘅，有试过呢啲嘅都唔同嘅， 冇错。咁嗰啲大叔咧，通常咧就系咩咧？打打就会即系赤裸上身啦，通常就即系蹬咗两个肚腩啊，咁样喺度打啦。但你冇睇少嗱，即系佢同咧嗱，头先一哥话踢波嗰啲啊，永远喺度斩波啊，打篮球嗰啲永远喺度射三分嘅。 系 佢哋嗱，你冇睇少啊！ 唔会走入去抢篮板， 唔会走篮， 系 唔会同你抢篮板，唔会搵咩火锅啊，唔会有呢啲。 系， 但系咧，佢哋啲三分咧，嗱，佢哋啲手势咧，通常系比较怪异嘅。嗱，我哋射波可能真系正常，咁你即系你有呢啲问下教学师兄啦。咁你只手即下只手指 就 啊拨个波底咁样啦，佢哋乜都有嘅，抛啊拨啊抌啊。即係有一個咧，我仲記得以前咧，我哋成日玩嘅嘛，即係話佢咧即係個視線，即係笑啦，小朋友唔識嘢啦，笑佢個視線係有啲奇怪，因為咧佢一射波嗰陣，佢個人就一射。 佢佢个头就 头整开咗， 个头就会侧面向侧望嘅，即系好似咧，你唔系觉得佢向住个篮射波，而系唔知向咗球场咁啊，咁样射。但系好准嘅，三四球就为咗球三分嘅， 即系去到 Jordan 嘅嗰种级数， 系啊，或者阿咖喱嗰啲级数嘅，有好多呢人嘅，咁即系呢啲咧，同埋咧，佢哋咧啲控球又唔差，即系你谂住，阿叔，你成日企到三分，射三分，等波到，你埋去攞佢嘅波，你又攞唔到， 系 呢啲先高手， 劲啊， 好神奇， 好神奇，好好波噶，但系咧， 但系佢哋高唔高大啊？ 唔高大， 唔高大， 即系好似系一你幻想下咁样火，三十年后又肚腩又呢样嗰样， 仲要着菊花牌嘅白背心去打波咁，好多 都有，系啦。 但系你有冇研究点解佢哋会攞唔到个，即系攞唔到佢哋个波咧？点解会咁好波 咧？因为佢哋个波有波底嘅。 系啊， 嗱，即系呢啲阿叔咧，佢日日喺个街场度，佢可能喺度打两三个钟。 又或者可能以前系打月早嘅，即系未必系甲一， 或者打飞鹰啊，打福建。 又或者可能系啦，预备组嘅时候曾经效力过。 系啊，同埋咧，佢日日喺个围院啦，喺修顶嗰度操咧，佢知道你咩料啦。我哋懒劲咁啊，落去砌半粒钟，又话呢样嗰样。其实佢喺嗰度补咗几廿年， 同埋咧好多咧，即系尤其是系我哋可能呢一辈成长，即系佢哋嘅后辈啦。咁咧，大家都有睇呢个 NBA 嘅经验啊。咁喺睇波嘅过程里面，你就模仿啲 NBA 嘅球星，你就以为自己好成熟好多嘢，因为佢哋 suppose 系冇乜呢啲机会， 又唔知咩啊。 系啦，即系佢哋 suppose 冇呢啲机会噶嘛。喺佢哋成长嘅时候，你无啦啦睇唔到 NBA 嘅，咁僆仔就会觉得自己好劲，但系真正嘅劲人就原来喺你侧边。 系啊，所以我喺度想向呢啲喺球场上，无论篮球场又好啦，足球场上面呢啲嘅大叔嘅致敬啊，真系劲啊！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客气，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相爱与浮生。当此刻已证实全城骤降温，孤独街被晨雨染上气氛，将一切变真诚，不顾忌响起了末日警报，不需理。巴鲁塔的废墟化做城堡，化尽气力在压力中跳舞，尽情奢靡。苏醒 ，Baby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客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in't gonn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相爱与浮生。 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re so perfect。想去守护你，触感我手臂。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the two， 触感每分每秒都想真爱。I want you to hold it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害，凝望着障碍，越想活在世内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余生早注定，从不想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的心跳，不想与你分开。You make everything， 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Is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Yeah. We got no time。 It's right， 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张万生嘅到时见啦，即系一哥话咧，嗰啲阿叔最劲嗰两样， 系即刻 将两只手指尾， 手指尾摆落 度， 系啦， 同埋将两个手指夹个水上嚟， 系啊，好劲噶， 烧少得唔得啊？ 插兩隻手指落個口度。 其實呢個都係某一個年代嘅阿叔佢哋一個獨特嘅地方嚟 嘅。我咁問唔係代表話你係嗰個年代阿叔啦，兩位同黨 啊， 你 入幫我知。唔係啊， 係講啊，又 唔係我就係話司徒師傅唔係，所以佢唔識咯。 佢話佢係先問人，佢唔識呢啲嘢。 啊，你無端端加多一句喎。 喂，轉頭翻嚟咧就有啊陳浩源嘅訪問啦。咁今日咧大家真係要密切留意啦。佢咧就會將佢當年咧即係遇到呢個車禍啊嘅經過啦，同埋點樣康復嘅經過咧。慢慢讲翻出嚟嘅，大家慢慢听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北京行程，返抵本港。他在机场再次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委任他做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他感到非常荣幸，知道责任重大，会全力以赴，无负中央对他的信任和市民对他的期望。李家超表示，今日上午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见面，期间介绍香港具体情况。他又说会履行责任，尽快完成早班工作，向中央报告和提名，被中央考虑和决定任命。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对落实爱国者治港发挥决定性作用，符合一国两制和香港发展需要，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李家超说，第六届特区政府将会长期坚持有关立场。本港新增32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5宗输入个案，并无新增死亡病例。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120万人染疫。中环两间酒吧 Central 和 Iron Ferries 的群组总共再多14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两间酒吧各有超过100人仍然未做检测，会联络他们。今日收到27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20个学生和7个教职员，来自24间学校。中心又表示，目前本地疫情趋势仍然平稳，单日确诊宗数上上落落，形容处于胶着状态。彩虹村白雪楼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11点半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早大约8点半完成行动。任何人士在今个月25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白雪楼内超过2个钟，需要在今个星期四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作为跃动港岛南一部分的珍宝海鲜房，由于未能够觅得愿意接手的机构营运，将会在下个月移离香港，等待新经营者出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政府事前是否知道有关决定的时候，说当日提出南区发展是得到海鲜房拥有者的慷慨无偿捐出，所以政府亦都讲明不打算由政府斥资营运，当时伙伴是捐出人和海洋公园，而海洋公园亦都有活化计划，但如果这两个单位无法达至完美方案，亦都是无可厚非。林郑月娥说，她不会因为在施政报告提出一些事但无法执行，或者需要政府大量公帑去执行，仍然要勉强去做。她对于海洋公园尽了努力，以及海鲜房拥有者曾经作出提议，表示感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的女儿交给你了，我层楼都交埋给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没有收到屋宇署的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的。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做、哦、 知道，我还会配合屋宇署的审核视察，那 我就放心了。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进入一些表列处所之前，要先接种三剂的新冠疫苗。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顾问特别职务张怡伟， 最新版本的安心出行。如果红框的话，可能市民未接种要求的剂次，又或者其实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将最新的电子针卡放在安心出行里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唉，呢排个人冇乜正能量添。 哦，好简单啫，你试下有咪得咯。 唔系咁易嘅， 都理解嘅。疫情之下呢个非常时期，对心理唔多唔少都有啲影响啊。可， 所以我准备听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非常时期心理战》，睇睇有冇咩招数化解一下咧。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他深信世上无难事，就算要坐轮椅，他都可以一拍又一拍带入世界前列位置。手下留情，用真人真事唤醒你的斗志。有请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 成绩是怎样呢？那时你 即是卖东西的成绩，是的，你有即是你的口才啦。 以我的年纪，我都觉得 OK， 同埋我觉得自己都成熟的。 嗯， 是的，我觉得 OK 的。当然在我的角度，我觉得自己惊天地一鬼神啦。你都不错啦，这样即是是这样咯。咁同埋我都觉得适合。 多唔多啊？ 嗯，喺我个年纪都 OK 啦，即系我个年纪你又未大学毕业，但系五位数字，即系我谂 OK 啦。 哦， 即系我个年代系 OK，我个年龄都讲紧系21岁， 系 觉得系 OK 咯。同埋都系自己，除咗自己喺户口之外，你都仲可以俾翻钱屋企啊，咁样，我觉得个生活都唔错咁样。 嗯，嗰阵时有冇继续打下波啊，做下运动咁嘅？ 有，咁嗰阵时因为完咗学生时期，学生时期一个礼拜五日啦，咁样，但嗰阵时都夜晚都一个星期两三万， 系 咁样，咁就好 leisure 咁样。即系去打下 game 啊，咁样就冇好专业训练，但都有维持住嘅，同啲波有一个礼拜两三晚咁样。 哦，即系都有个底喺度嘅，即系 有 冇甩过咁样样？ 有冇甩过？冇甩过。 系咁嗱，发生意外之前嘅 Daniel。有啲咩宏圖大志咧？有冇諗過？哎，唔知啊，即係有一日就你一定冇諗過會做運動員先啦。我相信。好啦，咁嗰陣時，譬如哎，諗住成家立室，唔知東莞買樓，即我唔知啊，即係有冇一啲咁嘅計劃咁樣樣嘅嗰陣。 咁喺香港買。 即係咁講啊，因為佢喺內地工作啊嘛，嚇，好多廠啊嗰頭。 我諗其實意外之前我一刻係冇諗過做運動員，但係由細到大，因為我都中意運動，都有諗過踢波會唔會做到 C 朗咁。嗰陣時未有 C 朗，踢波會唔會踢到簡東拿咁樣咧？咁然之後 或者大智慧咁樣 暴露咗個年紀， 係 啦。咁樣然之後或者你打羽毛球會唔會真係打到？但你發現即係同專業係有一個分別嘅。咁其實一出咗嚟做嘢，你就放棄咗呢、這個。咁所以 Ben 你又講得好啱，其實我嗰陣時係冇即係做運動員嘅呢個諗法。其實我嗰陣時都係宏圖大志，就係希望。首先坦白讲，我个年纪就应该系好喜欢出去玩嘅，咁、一定系啦，一个二十岁一个廿一岁嘅男仔咁样，咁系都喜欢出去啊，会唔会同啲朋友成日出去饮嘢，或者即系出去见唔同嘅人咁样，即系会系咁样，自己就知道啊，我应该到三十岁最稳定咧，就要有个家，咁然之后咧就有层楼，然之后揸车咁样，咁就咁样咯，即系希望咁样嘅生活就搞得掂自己咁样，就已经好好啦咁样，即系嗰阵时系咁样。 你有冇谂过要？即譬如轉啲咩工唔會嘅，即 sales 呢一個工種，其實你覺得嗰一樣嘢係屬於你人生嘅其中一部分，係咪咁諗啊？ 或者覺得適合咯，即 sales and marketing， 我覺得係適，因為自己我諗我以前係好打天才波嘅一個人，恃住自己有啲小聰明或者即口才 OK 啦咁樣，咁啊即唔做好多 preparation， 咁我以前係覺得啊呢、這個工作係。 啱一啲咁樣嘅人，咁當然今日有唔同睇法，但我嗰陣時嘅我係覺得係咁樣，咁所以啊，我應該可以食老本啊，食到老， 用你嘅天分去， 係啦，我覺得 好多香港仔都係咁嘅， 係啊，但越大越發現唔係咁樣咯， 轉數快啊，咁樣 係啦，冇錯冇錯， 係就去到分水嶺啦，真係就發生咗一個意外啦，咁當時咧喺內地嘅。 喺內地翻嘅香，其實我一係因為廠房喺內地啦，咁其實都係好慣常，你要上去食一個同廠房食一個年夜飯，然之後就翻翻嚟香港。咁我記得係年30萬，其實都好近 border， 我諗仲有10分鐘、15分鐘就翻翻嚟關口，咁就發生咗個意外啦，咁樣。咁然之後意外就令到自己即係變咗殘疾人士啦。咁啊，當然都有啲係好心，就係因為我其實瞓緊覺撞車，我黑我唔知，咁當然之後先知道翻啦。其實就當時聽講就係我夾咗喺架車裏面啦，我坐後座啦，咁大家可以幻想到佢夾到係成個後座係夾埋曬，由一個長方形佢變咗一個三角形咁樣，咁所以我就夾咗喺裏面，成個下半身係掹唔到出嚟，但我又不停流血，咁睇報告就話啊，如果我再唔掹出嚟嘅，我會失血過多致死咁樣，咁所以當時佢就即刻決定要要掹佢出嚟啦，但掹唔到就要截肢啦咁 即係喺現場。 現場咁大家可 能，但你嗰陣係昏迷咗嘅， 昏迷咗嘅，昏迷咗嘅。咁大家可能諗啊，截肢平時喺香港就你全身麻醉，然之後咪醫生幫你用手術刀或者用一啲工具幫你截肢咯。但因為現場你冇醫生，而且嗰陣時應該係深夜，咁就係得消防員，咁所以佢哋截肢咁梗係冇麻醉藥啦。咁同埋佢哋工具就係得開山鋸。咁就係咁樣就做截肢啦，咁樣咁就截完肢就掹咗我出嚟，然之後再送咗去醫院度急救囉，咁樣。 即係全程其實你都係陷於一個昏迷嘅狀態，乜嘢都唔知嘅。 我記得係有痛下醒下痛下醒下嘅，但係就都好模糊啦，咁樣。 即係喺個截肢嘅過程。 係啊，唔 conscious 嘅啫，其實冇乜意識嘅。不過呢個係可行嘅，因為我之後揸車搭車唔會有陰影，又或者我唔會對我一件事好有一個留一個好大嘅 shadow 喺度，即係冇我件事，咁其實都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好嘅。 黑色快車，街中猛衝，面前霹靂一聲火燭爆炸，黑煙四起，眼中泛起滴滴淚，化作串串記憶。面對長路，感覺疲倦，任由孤單苦楚剪碎我，冰封我身，敲擊我心，你遠去卻為何？眼望從前情未了，永記舊時心欲斷，茫茫前程留下我，對方命途要自嘆奈。作片片细沙，在那长路梦散云断，为何深宵之中拥抱我？他的笑声再激我心，我慨叹暗泪流，难忘从前情未了，永记旧时心欲断，茫茫情情留下我，对抗命途要自叹奈何，无谓再说温情，哄骗着我，叫我抹去倦容，天性万重来， 就应该辗转间就翻入香港啦，系嘛？ 其实都唔系辗转间啊，系因为我一个好有智慧嘅妈咪， 系 佢就因为有留 emergency contact 噶嘛，咁然之后佢就即刻哦公司一 check， 咁然之后就知道哦系我妈咪，咁然之后打俾我妈咪，咁起码连湿十万年一分派佢电话凌晨两点咁样，哦你个仔喺内地出咗事咁样，咁然之后佢就即刻要上咗嚟。內地嘅醫院，然之後就睇咩事，其實你真係嚇鬼死佢，我而家諗翻都真係嚇死佢。咁、然之後佢咪上到嚟咯。根據我媽咪嘅口供啊，佢一上到嚟就係見到佢個仔。咁你諗下，你朝頭早先見完你個仔按床六尺，即、就、係、是、我自己梗係覺得形影水靚正啦。咁然之後，但係轉個頭，你喺醫院裏面就係當日形容擺我個地方好似停屍間咁樣，我就喺一個手術床有碌嗰啲手術床， 嗯、 我張床車上面，咁又。乜都冇冚住，系光脱脱嘅，因为你要搞开晒啲衫啫。咁你就一个裸体，然之后就喺度，然之后咁，因为我只脚切咗噶啦嘛，咁、就放咗喺我心口上边，咁咪血淋淋咯，就系咁样啦。咁所以我妈咪都系好大我个冲击嘅，我谂，即系你见到你个仔系咁样，完全冇生命迹象嗰件事。咁但系当时佢都好有智慧地，佢即刻要决定到底你系留喺内地度即刻抢救，因为要做手术，因为你切只脚之后，其实你不停仲流紧血，你身体你个生命力越嚟越低噶啦，咁样定还是系翻翻香港？但系翻翻香港你要 take risk， 因为你仲有15分钟车程，咁然之后过咗关之后，你仲去医院噶嘛？咁然之后佢都即系做咗几好，就佢第一时间就。call 咗香港，即系帮手 support 嘅，就我希望佢落翻去香港医，因为你仲要谂佢医完做完手术之后，因为其实好得意嘅，你如果喺内地做咗所有手术嘅，你个证就 attach 咗喺我间医院，其他医院就唔会收你个证，即系你想落翻嚟香港，其实好困难。咁所以佢就决定由第一个手术开始就落翻嚟香港做。咁因为包括之后嘅无论探病啊、照顾啊，即系其他所有嘢都系容易好多。咁所以佢决定咗咁啊。佢 call 咗白車喺關口度，即係香港嘅白車喺關口度等。咁然之後佢就要同內地嗰間醫院傾掂數，就揾醫生跟 住 跟 車 陪住我，即係 make sure 佢去轉接維持我有生命，即係唔好喺途中就冇咗咁樣。咁然之後就落翻香港，咁然之後落翻香港之後，佢仲即刻揀，如果多幾多分鐘車程就可以去沙田一間威爾斯，咁因為佢骨科好啲嘅，但係如果最近應該係北區醫院啦咁樣，但係又好似未必咁好，咁所以佢。在个咁乱嘅时候，佢做好晒啲决定。 呢个真系唔 啱。妈咪好坚。 我知你话你妈咪系麻神奇妈妈吓。 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当妈咪见到你嘅嗰一刻，我觉得呢个画面咧喺我个 心都碎晒。 系啊，即系佢哋冇同你做任何手术，但系你嘅伤口系会继续流血嘅。咁佢做紧啲乜嘢咧？即系佢如果佢就咁摆咗你喺度嘅时候，佢乜嘢都唔同你做嘅话，咁你就会。 系啊，所以佢都要好快嘅时间。我妈咪一上到嚟，佢要我妈咪好快嘅时间做一个决定。你系走定系留喺度？我哋推佢入手术室帮你做手术咯。如果走嘅， 但系 你当时 都真系仲流紧血噶。 系啊，即系你止唔到，其实止唔到血。 但系点解可以咁样咧？即系咪都可以做啲嘢？我唔知啊。 我谂佢哋有包扎有剩嘅，但系你咁大个伤、咁大个 wound， 佢系即系冇办法。咁所以。Once 做咗決定，其實佢哋都係做嘢嘅，但係做咗決定咯。咁好彩我媽咪做決定嘅速度都高，咁樣。 咁跟住就好快就嚟咗 香港， 翻返嚟。 媽咪係自己上去定係有其他親戚朋友陪住？ 同我爹哋一齊上去嘅。但係我媽咪即係上去就即係佢已經諗好曬，做好曬啲決定啦。 犀利！呢個媽咪真係好犀利。 所以我成日話我自己有小聰明，我細個有小聰明，但你越嚟越大，特別係經歷次，你就知道我媽咪嗰啲成日話自己好蠢，其實佢係真係有大智慧咯。即係你小聰明唔夠你人生 sustain 嘅，即係要好似佢咁樣先可以。 我諗即係呢個感受啦，即係我自己都係爸爸啦。咁啊，頭先你一講話，即係好多好多畫面。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咧，當我哋喺眼前見到而家 Daniel 咧，係仍然係 似 positive 咁係啦，咁 positive 啦，同埋又繼續係青靚白淨，同埋咁健康啊。 嗯， 跟住仲即係同你講笑，講到你。我答唔到嘴啊，咁样 觉得哇，呢件事真系，真系好， 唔系人人都可以好。 妈妈真系，我谂啊，妈妈，我谂妈妈每一日见到你都觉得好系恩典啊，即系阿仔，即系叫做执翻条命啦，第一啦，肯定系啦，同埋而家吓又可以有另一个姿态吓，即系可以去祝福到啊，或者激励到更加多人嘅，咁啊，妈妈心底里一定好多感受啦。 所以我明白点解每次佢见到我有啲成就或者见到有啲 achievement 嘅时候，佢 经常忍唔住佢啲眼泪，或者即系每次提住，即系因为我谂佢真系经历过将近失去，或者真系跌到落零，我个惨嗰个程度，同埋甚至就算佢救翻我条命之后，我落医院救翻条命之后，我嘅人生系一无所有噶嘛，即系我唯一拥有嘅就系屋企人。咁我妈咪知道我又由细到大都系心高气傲，即系佢唔，其实佢唔知道到底我未来可以点样生活。咁所以其实我每行一小步，哪怕系嗰阵时出院坐轮椅。然之後輪椅可以企翻起身，到到我揾到第一份即係意外之後嘅工作，跟然之後做咗運動員，即係兼職運動員，跟然之後將我女朋友變咗做我太太，跟住同佢結婚，然之後慢慢自己生活搞掂，然之後可以調翻轉照顧佢，然之後到而家，我諗佢都流好多眼淚，因為佢係冇想象過，即係一個母親冇想象過，即係個仔跌到咁樣，佢可以企翻起身，而佢背後係付出咗好多嘅。我講我媽咪，佢背後付出咗好多，咁所以佢嗰個身同感受係，所以明白每次點解講到佢付出過啲，咁就真係佢每次都喊，因為係真係好值得佢喊。 誰又不需要呵護和自我競賽多痛苦？沿途幸有你制造同境中所有梦想，仍然值得辛苦，但若是离开你，纵使得到一切亦放下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虽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活得不见天日，疲倦深入我的发肤，沿途幸有你最明了这辛苦算什么，就如最佳欢呼，在路上能跟你见证这一切曲折，倦透亦不顾。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 我想问咧，咁当时你就妈咪嘅智慧同埋妈咪嘅爱就 protect 住你由内地翻到落嚟香港入咗威尔斯。好啦，咁你当时都仲系都唔知呢个世界发生咩事啦，嗰个 situation。好啦，到你嗰一刻，你真系醒啦。咁我相信你醒咗嘅时候，你应该系可能做咗某一啲嘅手术啦之类啦。你第一眼你擘开双眼嘅时候，你当时有咩感觉噶？ 我其实我知道自己好大镬嘅，一醒翻嘅时候，跟住我又见到一啲我好唔熟悉嘅画面，但系我好熟悉，唔熟悉因为我未见过，熟悉我喺电视里面见过，咁所以就，但系当时我讲唔到嘢，因为我插住喉，但我又好想问一啲嘢，咁我见到我爹哋妈咪同我家姐喺度嘅，即系屋企人喺度嘅，咁样。咁佢哋梗係好擔憂咁樣，即係 exactly 係電視劇嗰啲啱啱個鏡頭開，然之後啲家人擁埋嚟， 係 醫生點啊？醫生點啊？即係嗰啲啊， 係啦咁樣。咁然之後 佢醒啦，咁嗰啲咯嚇。 咁啱醫生又喺度，咁我就記得我係問阿醫生。 到底我的情況是怎樣啦？咁啊，醫生當時我覺得自己是平靜的，因為我因為知道很大鑊，佢同我講：你啊，你冇咗隻左腳啊，咁樣，咁我梗係會摸啦，咁我話冇咗咁樣。咁我又同佢講：但係我仲有條命哦，跟住咁係啊，仲有條命，我覺得都 OK 啦。咁但我嗰陣時都係昏昏沉沉，暈下醒下，暈下醒下。我記得嗰陣時應該係年初二，因為成個年初一就做手術同埋暈咗啦。咁嗰陣時係年初二啦，咁樣，咁所以都幾得意啊！我屋企人年初二嚟 ICU 同我拜年咁樣。咁啊，昏昏沉沉喺 ICU 就昏昏沉沉，我谂到年初三、年初四，我就真系转翻上去普通病房。咁、其实我嗰阵时都系未有感受，因为个身体太复杂，即系你又要 intake 好多药物，跟然之后你又有好多感觉，一啲痛啦，梗系超级痛啦，同埋你身体不停有唔同嘅反应。嗰阵时我谂最初我十日啊，你仲未识得。去諗生活上面嘅，你仲係爭取生存啦、因為都雖然話過咗危險期，但係都仲係啲傷口流緊啲黑色嘅血出嚟啊！咁、然之後我仲有好多手術要做啊！你都唔知道你仲要做幾多個手術啊！即係你仲係面對緊呢啲嘢咁樣，咁所以都係咁樣咁過咯。 有冇即係嗱？譬如我哋拍戲咁先算，有陣時都會喺嗰十日當中。你會唔會譬如有啲咩嘅回憶啊？有冇發覺啲咩夢啊？當中啲嗰十日入邊啊，其實你即係有啲乜嘢見到噶？除咗話手術房， 我又未試過有人生嘅走馬燈出現喎，係啦。 因為你離開咗走馬燈嘅階段，你唔出現嗰個情況。 係啊，冇，但係調翻轉，其實唔單止係我幾日嘅，其實到而家啦，即係件事過咗，我諗14年啦，14、15年，我都成日會發夢，夢到自己係。是有翻隻腳，因為始終我個記憶係 sustain， 即係你廿幾年係21年有，但你而家十幾年，即係仲係贏緊噶嘛，即係有一隻腳我個感覺。咁、所以經常都會發夢，特別喺醫院嘅時候發夢特別多咧，係、因為你好希望嗰樣嘢生翻隻腳出嚟，或者即係你係仍然都有一隻腳喺度，或者冇事啦個身體。咁所以你都會成日發夢有一個感覺，你係啊，我仲係行得就得，或者你做一啲。跳躍啊，即係行得走得嘅一啲動作咁樣，但係到醒嘅時候，你就會超級失落，因為我嘢你發現，咦， 原來 係夢嚟嘅喎，咁樣，即係到而家我諗都仲係會有嘅。咁當然我嗰陣時係強烈好多，咁同埋我嗰陣時我最大感受就係我要逼自己唔好去諗之後係點咯。 嗯， 因為你嗰個係一個你未知嘅世界嚟嘅，即係一個多元宇宙嚟嘅，你唔會知道未來發生咩事，你都唔敢去諗，因為。現實或者經驗，我當時話俾我聽係一定係唔好。你諗唔到會有今日啊，或者你諗唔到自己會企翻起身，即係喺個咁強壯強大嘅 way 去企翻起身，你諗唔到。所以即係盡量等自己 focus 喺自己嘅醫療啊，同埋即係有得食啊食咁樣咯。 我沒有，我沒有，沒有，從運氣到信心到天空宇宙，全屬某某，未明何處有收。我沒有，你會有，沒有，連伴侶也要花費多幾倍力才望個夠，但仍然難擁有。曾愛惜的總要放手，接手的又来等候，如我爱你，你爱的他都要走，同样犯不着哀求，遗憾够还要去张开笑口，连梦里也会觉得快乐难求，连泪光都光不过黑夜尽头，不过不过我不用难受，像我对你也不敢讲永久，连天都知这琐碎悲哀背后、oh, no， 一切都不算得罕有。我没有，我没有，没有，从乐趣到痛苦到悲欢，爱恨全被折扣，亦圆满去听候。我没有，你会有，没有，连玩意也要花费多几倍力才换个够，命途无奇不有。 食的总要放手，难接受的又来等候。如我爱你，你爱的他都要走，同样犯不着哀求，遗憾够还要去张开笑口，觉得快乐难求，连泪光都光不过黑夜尽头。不过，不过，我不用难受。像我对你也不敢当永久，连天都知这琐碎悲哀背后。Oh no， 一切都不算得罕有。梦里也会觉得快乐难求。泪光都光不过黑夜尽头，不过不过，我不用难受。像我对你也不敢讲永久。 Eason 嘅我什么都没有啊，相信都可能曾经系阿 Daniel 当时嘅心情啦、 啊。但有冇咧？呢一样嘢系要自己争取翻嚟噶。 我转头翻嚟继续讲阿 Daniel 嘅复原之路啦。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在中国神话里面有一种如你人生的生物，他们被称为鲛人，而玉灵师就是他们的天敌。 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玉鲛记》，当玉灵师遇上鲛人，一个人类同人鱼的凄美爱情故事， 由迪丽热巴、任嘉伦主演，国剧830《玉鲛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2集，港台电视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一零几集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啲我哋英文里面常见嘅拉丁文的 expressions， 这些 expressions 有些呢是听落去会比较正式啦 ,formal， 比较似可能学术上或者法律上会用到的一些 expressions， 亦都有些呢是我们成日在日常生活对话里面都会听到的。先给两个例子大家，这两个大家都识的。vice versa， 我们中文所谓的反之亦然，即是我们倒转来讲呢亦都系啱嘅 ，vice versa， 咁呢个咧大家都成日听到噶啦。譬如我话 I love her and vice versa， 即系我系爱佢嘅，而佢咧亦都系爱我嘅。另外一个我哋常听到嘅 expression 咧就系 alma mater，alma mater 就系咧英文里面所谓嘅母校啊。OK，alma 跟住另一个字系 mater，alma mater。譬如 Uncle Siu's alma mater is the Law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蕭叔嘅母校咧就係香港大學嘅法律系咁樣。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成日聽到，亦都係需要認識嘅。仲有咩例子咧？譬如 etc， 諸如此類啊 ，etc. etc. etc. 我哋成日書面上面見到嘅，咁亦都係咧拉丁文嘅 expression 嚟嘅。咁我哋嚟緊幾集咧，再講多幾個常聽到嘅。OK， 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没 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 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爱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激动。 嗱，即系人，就算你几乐观，又或者你个意志力几强大，我逼自己唔好谂一啲唔好嘅嘢都好啦。咁但系人有一样嘢系你好难对抗嘅，就系你嘅情绪，总会有需要爆发嘅时候。咁陈浩源有冇曾经喺嗰段叫做最艰难嘅时候，喊过一镬好金嘅，而嗰镬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嘅 脾气嘅， 即系好犀利嘅一个情绪发泄咧？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冇 成日喊都唔系一镬，即系其实成日喊系啊，即系其实我一个会成日喊嘅人嚟嘅，就算而家都系，即系我都系 emotional 嘅，所以大家喺残老见到我喊咗两次，我你咁坚强咁喊，成日喊噶啦，你见到啫嘛，系咯，即系我都系 emotional 嘅，即系我都系，同埋我都系我啲好有情感，即系我同埋我系会俾情感，因为我觉得情感就系情感，人系需要，所以我又唔会好介怀嘅，但系当时其实我系介怀，因为我成日喊啦，我成日都会有啲好唔开心嘅感受，因为你其实避佢唔开，因为你自己嘅身体就系话俾你听系咁样。但系我好介意我屋企人会见到我唔开心，因为其实佢哋要承受嘅嘢已经太多啦。我嘅一日三餐，我嘅医疗，我嘅未来嘅生活，再加上我妈咪，因为即系佢上到嚟见到我嗰个类似尸体嘅身体，然之后佢受嗰个冲击，其实佢精神上面，即系佢都可能要接受一啲心理辅导。我嗰阵时我就唔忍心再刺激屋企人，所以其实我仲要有思绪，但系我日头都系见到佢哋嘅时候，其实我系笑嘅，都系我都应该冇乜试过喺医院嘅时候对住佢喊，冇，我就系即系我喺医院见到，哎，我个伯伯琴晚又喺度嘈到我嘈瞓唔到啦，哎，我个又唔知点，即系我将我啲嘢全部都。开心化咁话俾佢听，我喺医院嘅见闻，或者啊嚟紧我要做啲乜嘢啦，喺医院咁样，等佢哋放心。 嗯， 起码我系求生嘅，唔系求唔开心或者真系伤害自己嘅。咁夜晚咪喊咯，系啊。咁当时我成日都讲呢个例子，就系、是、即系我直情唔想俾人见到我喊嘅地步，就系因为我哋啲咁严重嘅 case 咧，系放喺走廊嘅第一张。 哦， 佢哋有分嘅，因为你要急救嘅时候，佢即刻见到你嘛，即系你有咩事情，所以我系放喺走廊第一张，所以其实好多人行过都会见到你。 系， 咁啊，一到入夜，咁你自己又思绪，特别夜晚得翻自己一个人，咁你好想喊咪喊咯，但系唔想俾人见到你喊，咁你咪将个床单冚过自己去喊，你喊又会震，然之后又会好古怪，咁冚住自己都震震震震喺度喊，全部护士都知道你喊，但你又觉得佢唔知啦，咁咁所以后屘同啲护士熟咗，系人都知道你喊啦，系啦咁样，但系我嗰阵时就系唔希望俾人见到自己软弱，同埋唔希望再令人担心，因为已经足够令人担心你啦。咁样咁嗰阵时系会咁样成日喊嘅，其实。 因为咧，其实妈咪好坚嘅地方系，我相信即系譬如好似你自己发梦，可能你会梦见翻啊，我会有翻只脚，我会跳咁诸如此类。咁但可能妈咪都有一段时间困扰住，就系当佢 spot 到你喺内地，佢第一眼见到你嘅嗰个画面，即系我哋而家听，我都会觉得震撼嘅时候，佢自己第一身咁样去接触，我谂 自己个仔 系啦，即系可能佢个梦境里面会唔会间中即系最恶劣嘅嗰段时间，佢可能都会不停咁样重复，又重复有呢样嘢喺个脑里面出现。 即系佢，因为我妈咪都唔想我担心，所以佢都冇同我特别讲。但系我知道佢有发恶梦嘅，一定有。咁如果唔系咁困扰，佢都唔需要即系寻求一啲即系 consulting 嘅即系意见啊，或者即系一啲 medical 意见啊。咁但系佢系 tough 到你唔信，即系佢。在这样的情况他依然可以帮我打理我所有的医疗，就是医疗的方案，我 recover 或者之后的人生，甚至他要照顾我当时的身体，他怕我在医院吃不好，他每天都拿进来给我吃，但他还回住工。所以他是坚强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真的想象不到一个女士原来他为了守护他的仔，他是可以完全一分钟都不给自己休息这样。 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 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武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咁啊，呢条即係康復嘅道路就當然係非常之漫長啦。嗱，我哋即係濃縮地去講啊，大約過咗幾耐你先至可以起得翻起身咧？ 我諗身體企得翻起身就兩年，即係我離開個輪椅開始攞拐杖行到可能兩年幾咁樣。但係你話真係個生命企翻起身就，我諗都係長時間，因為。雖然我平時都係樂觀啦，有多嘢講啦咁樣，但係其實 deep down 都係有心魔，你點會冇？即係到今日有時我都會某啲時間都會特別 dark， 或者即係都你心，因為你生活上面都係遇著人哋用奇幻眼光望住你，或者即係你梗會有唔方便，俾人哋唔方便，你一定會有我啲。我諗到今日都會有，但係真係要走出嚟嘅，我諗係。是两三年时间或者三四年时间，都是等自己又找到工作啦，又可以用拐杖企得翻起身啦，然之后无论是个身体定还是经济状况定还是个心灵都即是叫稳定落嚟，又开始接触羽毛球，几样嘢加埋令到你知道，除咗话你唔使再依赖人之外，你开始找得翻自己嗰个价值。我谂呢个对我嚟讲系好紧要，因为我剛才我都有跟阿勤讲，在医院的时候我自己一无所有，我得回家人。但同时间我都自卑，同埋我都不开心，我变返做一个寄生虫。因为我意外之前就已经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我可以俾返钱 support 屋企，但调返转我两年我完全冇咁样办法。咁我都要使钱，咁我要摊大手跟屋企人攞钱。对我嚟讲系好令我困扰嘅呢件事。咁所以你覺得自己冇價值啊？冇價值一個地步係，如果我嗰陣時你見到我就得意啦，我係唔梳頭出街，我唔照鏡出街嘅，我唔想見到鏡裏面嗰個自己。 咁即係嗰陣冇扮靚噶咯，即係嗰段時間冇一個扮靚嘅心噶啦。 冇噶，你都唔想見到人，又或者唔想俾人見到你，又或者點解我話我唔扮靚係因為我唔想望鏡，因為我望住鏡，我唔想承認嗰個係自己。你有浮腫，然之後冇一隻腳，即係一個咁有缺損嘅身體，唔應該係我。咁我直情唔理佢咯。係即係最差係咁樣。咁但係後屘開始慢慢透過工作啊，即係自己嘅身體啊，或者即係運動啊，各方面啊，你開始穩定啦，然之後又揾翻自己價值啦，咁就真係。走翻，即个生命企翻起身， 真正嘅信心又翻翻 嚟。我相信啊，我自己纯粹估计就唔系话突然之间，啪有一日有个人同你讲一句嘢，或者你唔知行过见到一个咩广告，你系醒，而系其实系有一个循序渐进嘅过程，因为一步一步执翻啲嘢翻嚟啦。 因为中间就算有几多智者喺你身边行过，俾咗几多真系有用嘅嘢你都好啦，你嗰一刻你打唔开只耳仔，你听唔到， 听唔入耳嘅。特别系我唔知两位有冇试过。 即系同啲人讲，我明白你嘅心情，即系你去劝一啲人，我明白，明白你嘅心情。我嗰阵时听好多呢啲，你咁样真系惨，我好明白你嘅心情，我知道你发生系咩事。一听呢句，你就会发敏感啦，因为有一个六尺高又靓仔又成嘅走埋嚟，医生走埋嚟同你讲，我好明白你嘅心情。你明乜鬼啫？我冇一只脚，你又喺我面前又跳又跑又成，即系你唔会明。我觉得你唔明，但你又走埋嚟同我讲明。即系好多人都系好有智慧，你而家谂翻转，其实佢系想帮你，或者佢系有啲好有智慧嘅 message 想俾你。但是当时你是听不到就听不到，听不入耳就听不入耳。你真的要，不过这件事就是我太太都是教识了我，因为她教识了我要懂得反思和反省。真的要，你反思不一定是差的，你反思自己可以是 positive 的出来。你每个时刻就反思一下自己人生到底是做得好了定不好了。那你好像 Benny 刚才你说你不停反思自己人生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原来我自己这几天做得不错，这几个月做得不错，我又越来越有意思了，自己人生越来越有意义，越来越有价值。咁你就会累积到你嘅信心，咁储到咁上下嘅时候，你就走翻出嚟咯。 童年是谁伴我走，挽我的手，望我踏上天梯，不可退后。曾经期望着我前程和恋爱，什么都拥有。沿途就算跌，要跌得好。自责报答别人厚望，然而谁明白我没你们所想的健壮。我很想找个人对我说别怯慌，回顾中仿佛一步一生，每一刻一世都难忘，如何吸引曾碰上每个过路人，跟我渐行渐远，崖上我始终都企稳，谁伴我去走一步一生，每一位一个不留神不再热吻，还有没有人令我惊险又兴奋，愿我能提示我这一双脚别走。自责报答别人厚望，然而谁明白我没你们所想的健壮。我很想找个人对我说别怯慌，回顾中仿佛一步一生，每一刻一世都难忘，如何吸引曾碰上每个过路人，跟我渐行渐远，崖上我始终都企稳，谁伴我去走一路一生，每一位一个不留神不再热吻，还有没有人令我惊险又兴奋，愿我能提示我这一双脚别走。是谁伴我走，挽我的手，但笑着吃苦的气力，我也 经过今天 Daniel 的这个提醒，下次讲话我明白你感受，我真的真的认真，我都要暂时是即是究竟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是明白对方的感受，或者即他面对的东西我是不是真的面对的，还是即系嗰啲念口簧咧，真系要小心讲呢啲说话。 我谂有阵时讲呢啲嘢咧，其实个原因系咩咧？你真系可能 想安慰佢， 安慰嘅角度，但系原来即系受嘅嗰个人真系要睇 timing， 未必一定系会受到。 同埋当然睇下咩人啦，即系同我一哥，我明白你感受啊。 系啊，阿一哥而家好极到需要大家噶，系啊，大家记得要支持阿一哥。喂，唔系我其实咧， 一哥近排我哋一三番四次暗示一啲事情。 唔係暗示咩都好啦，咁大家自己估我哋 暗示 啦， 差唔多喺最高峰嘅時候退落嚟。 喂， 唔系，因为咧今个礼拜出阿陈浩源嘅访问咧，我就 message 咗话俾佢听嘅，咁佢有反应嘅，佢就知道啦。 佢而家应该仲喺海外比赛啦。 佢而家可能系去咗加拿大噶啦。 哦 系啦，即系由中东飞咗去，系咪加拿大咧？好似系，跟住之后就去爱尔兰啊嘛，好似。 系。 咁所以就应该系面对迎接紧佢第三站嘅赛事啦。 嗯。 咁所以即系如果大家系因为佢我都 forward 咗我哋佢张相嗰条 link 俾佢嘅。 系。 咁如果大家咧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啊，打气啊，或者加油啊，恭喜 whatever 咧，咁大家都可以喺我哋个 page 嗰度啦，你搵翻阿陈浩源嗰张相咧，你留言俾佢啦，佢就会睇到噶啦。 嗯。系啦，咁亦都要多谢阿 Daniel 啦，即系要讲翻一啲自己嘅。即系伤痕咧，就绝对唔容易嘅，尤其是都系一件咁，因为我哋就咁听啊。头先即系我去剪嗰阵啊，我都即系飙冷汗啊，听到，因为佢亦都相当之鬼形鬼声， 系好赤裸地去表达咗。 冇错啦，就好赤裸地讲翻呢件事出嚟。咁相信即系虽然已经过咗即系十多年嘅时间啦，咁但系对于吓能够再次面对，又要再讲一次，其实都系艰难嘅。咁但系因为佢咁嘅故事咧，就俾到我哋有一種正能量，冇錯啦。 因為咧，其實我頭先都有同阿司徒師傅講開咧，咁佢話即係呢件事發生喺14年前咯，如果冇記錯。其實你諗翻咧，佢係用一個好快嘅速度咧，將自己由個低處嗰度咧鬧翻起嘅。即就算你樂觀極，你都總有一啲最低潮嘅時候啊嘛。因為呢14年係包括咗佢成為一位運動員，然後係參加呢個奧運會。仲攞到獎牌，即係個過程裏面係包埋呢一個咁艱苦嘅旅程。咁我覺得佢其實真係一個康復得好快，同埋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借鏡嘅一個例子咯。 嗯，冇錯。咁啊，聽日咧喺訪問當中咧，阿 Daniel 咧就會講翻佢康復之路啦。因為即係當然唔簡單啦。今日聽到即係知咁大件事啦。咁究竟點樣即係慢慢一步一步行翻出嚟，而且又遇到呢個輪椅羽毛球咧？咁你唔好以為輪椅羽毛球係好簡單，即係其實。 好难搞， 好难嘅，即系可以透露少少。原来到而家，香港都得一个人打 嘅 啫， 系得佢嘅啫， 连练波对手都冇嘅。 系啊， 咁究竟系点样啊 ？Daniel 克服呢啲嘅困难，然后慢慢逐步登上世界前列咧。 系， 咁啊，听晚系好励志啊！ 嗱，阿一哥你真系要听啊！ 系， 尤其是你而家呢个状态，喂，屈翻转头又系讲嘢， 接近要讲行慷慨解囊噶啦。 系啦，我都准备咗慷慨解囊，你放心。点啊？ 唱首歌俾你听啦， 系多谢大家，逆境自强。 不如我哋又整下一哥张相，大家有咩留念留俾佢啊？ 踏出孤单温室，这孤单是带着期望，浪迹不安。空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望，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勿既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失，你自所想，心变做翅膀，让你移去，过去成了烟，向着前，不要问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沿途难免惊险，永远在探险，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听，论我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狂向广阔天窗，沿途聆听心声哼唱。 许走得崎岖，怎崎岖亦带着期望，或许走得康庄，康庄的路间中跌宕，前行仍然无定向，但我拥抱着信仰，学会拥抱不安，寻求遥远天空的光。 云浩影嘅愿望之翼啊，咁啊，听翻头先阿 Daniel 讲嘅例子啦。咁諗即係當然佢受嘅創傷非常非常之大，我哋絕對不能夠同佢比較啦。咁但係喺我哋人生當中都少不免都會遇過一啲受傷啊， 開花碰撞啊， 係咪係邊個講先啊？ 你先啦，你嗰个霹雳啲， 唔系啊，唔系佢唔止霹雳，佢仲多啊。 系啊， 我有啲小，咁梗有啲小嘢，譬如我头先讲喺踢波，咁你知香港啲波地啦，我觉得香港个波地啊，即系近嗱，以前我成日讲啊，巴西嗰啲人好劲啊，佢喺沙地踢椰子噶， 仲要赤脚、啊， 赤脚噶，其实香港好接近系噶，你谂下维园以前咧，而家咧未有啲绿色嗰啲有 嘅，而家胶地嚟嘅，而家 以前石屎地、沥青地。攞對咁嘅白飯魚就去刮，真係隨時唔見一隻一塊腳趾甲啊！隨時又踩波車啊！呢樣嗰樣啊！我嗰陣時我記得好似講過，即係好簡單咁講啊！我咪試過喺摩頓台，而家冇咗嗰個球場，而家就喺中央圖書館隔離咧。其實仲有另一個波地嘅，咁咧即係而家巴士站嗰度係一波地嚟嘅。咁啊耐唔耐，因為維園啲場咧啲高手踢㗎，咁我哋就匿去摩頓台嗰個石地場嗰度踢啦。咁嗰陣時就已經興嗰啲咧，即係。走到去角球期，你懶勁，即係斯丹轉身咪你追個波一耷翻轉頭呢、這個動作嗱，你睇讀影帶及世界盃以及歐聯係好多人做到噶嘛？咁、我未試過喺摩輪台試下做一次咯，跟住啪一聲踩定個波，連隨跌低。 跟住斯丹出现抱你走， 冇斯丹，跟住邓兆坚， 邓兆坚出现， 邓兆坚系啊，晏啲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卫生署公布，辖下11间长者健康中心会继续提供新冠疫苗即场接种服务，为65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科兴疫苗无需预约。疫苗接种时段是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半至12点半和下午2点至5点，公众假期除外。长者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登记，每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如果当日额满，職員會為長者另行安排接種日期和時間。11間長者健康中心分別是港島的西營盤長者健康中心、香港仔長者健康中心、九龍的九龍城長者健康中心、藍田長者健康中心、南山長者健康中心、新界的東涌長者健康中心、石湖墟長者健康中心、將軍澳長者健康中心、瀝源長者健康中心、荃灣長者健康中心、屯門的湖空长者健康中心。政府今日起实施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康文署表示，所有进入辖下表列处所和管理室内场地的人士都需要符合相关要求。首日各场地整体运作畅顺。发言人呼吁服务使用者在到场之前预先下载最新版本的疫苗接种记录，并将相关记录或者医学豁免证明书二维码储存在最新版本的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以加快进场流程。在北京，国台办被问及美国国会参议员达克沃斯等日前到访台湾，发言人朱凤莲说，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朱凤莲又指出，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在台湾问题上屡屡采取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错误行为，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十分危险。民进党当局企图拉拢外部反华势力谋独挑衅，注定失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啱转咗，系32,844点，跌3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8点，跌30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28.59， 瑞士法郎 0.959， 加元 1.266， 人民幣 6.667， 英鎊對美元 1.258， 歐元對美元 1.071，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52.19 美元，賣出18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食物及卫生局亦都话计划推出烟草终局的时间表同埋路线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烟草终局的意思咧，其实就话全力咧系结束呢个烟害。我哋都系要全力杜绝任何一个新嘅烟民去加入，同埋现有嘅烟民，我哋都要帮助佢戒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香港职业女排球员杨秀美阿咪，和我们分享她去泰国和南美做职业排球员的苦与乐。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冇错，除咗要睇呢个国剧830之外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咧每一日啊嘅下昼嘅3点钟， 3点钟到4点半咧就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咁听完之后咧，即刻喺4点半嘅时候咧就扭去港台电视31，就可以再睇多一次，睇即系可以睇翻我哋嘅视像版，系啦，即系听完再睇，哇，真系双料娱乐一流啊！ 先生， 可不可以給 先生今日朱古力6蚊要唔要啊？ 加5蚊有个饭团， 系啊， 使买月票平好多啊！ 好中意呢啲啊！好啦，咁啊嗱，我哋即系人生啊受伤就少不免啦。 系讲翻你个邓小坚事件先。 我讲完噶啦，即系以为自己有一个华丽转身，转一定系转唔到嘅。即系首先冇腰力啦，又冇脚法啦，即系嗰啲又唔够速度啦，各样齐晒，仲要喺石地， 唔系你有 唔够快同埋冇速度。 佢如果佢冇速度嘅话咧，佢唔会出事嘅。佢就系因为有速度。 我想讲最通常最领嘢嘅原因系咩咧？你谂住自己可以好型。就往往喺呢啲位出事啊！即系谂住用一个喂嗱，得停个波，再转埋身，然后再大脚交翻俾队友。嗱呢啲咧系大智慧啊！或者我哋嗰阵时唔系睇斯丹啦，嗰个年代应该睇嗰啲即系粒神啊，定系唔知连尼加，连尼加都唔系噶啦。总之嗰啲好波嗰啲人啦，球王比利啊，做到噶嘛？你觉得自己诶、欸，我今日喺摩顿台，我要表演一次。跟住咪踢到去邓兆坚咯，就咁简单啦。 要系嗰啲，要嗰啲咧，预住自己咧，就系、是、去到急停。揿停个波，转身，跟住佢仲要咁样吹一吹啲头发，咁然之后有人杀埋你嘅时候，你就即刻大脚掘出。 而家好简单嘅啫， 有个波出界， 冇计。喂，大脚射，大脚兜埋出界添啊！即系踢远啲啊，令自己可以回气啊！有阵时喺围院系咁噶嘛，你都已经吹到冇气。 而家要学啲假动作，就系、是、咧假到咧系其实自己系啦、哎，其实自己系要我嚟唞气嘅，不过咧就扮战术 、哦。通常年纪有翻咁上下咧，开始会学识一样嘢噶，叫身位 系。 踢波嘅时候 得住人哋啊嘛， 系啦，因为开始 衫啊， 开始因为你始终咧，可能你经历过一段嘅风月或者风霜啦， 风月啊， 风月嗰啲嘢， 俏佳人啊嘛， 经过嗰啲风霜咧， 个体你都有啊， 系个体型会再大好多，或者开始有肚腩啦。咁你对一啲中二中三嗰啲僆仔咧，只要你背脊得住佢。得住佢， 同埋咧，即系所以头先讲 咧，同埋得住佢， 同埋得住佢， 同埋咧，所以有阵时啲阿叔咧，你赤裸上身都有着数嘅。你一得埋去，你都唔敢嗨佢啊，老老实实，即系人又成身嗱，即系唔系歧视啊，只不过一个男人，你佢又赤裸上身，佢又成身汗，你都知道嗰阵除都有翻咁上紧嘅。咁你又同佢喺个国球旗嗰度，仲得乜鬼啊？ 最重要系 战术嚟嘅，战术嚟。 两个男人冇理由会有肌肤之亲噶嘛，一般嚟讲。 咪就系咯，冇系啦，我都唔系好想掂啦，系咪先？咁我姑且唔好讲住啦，一哥有冇啲？ 唔系，我想讲埋先，你入到去呢、這个急症室啦。 你点同姑娘讲啊？ 系啦， 好彩咯。 哦，咁跟住你得咗咩嘅处理 啊？打支止痛针就走噶啦。阿妈都唔知道，其实嗰阵时咧，嗱嗰阵时冇咁多嗰啲咩保险啊，呢样嗰样嘅。嗱，我唔印象，即系实际嗰个状况程序系点，我就唔记得啦。咁总之咧，即系你我都差唔多喺个球场休啊，我真系晕啊，净痛到。咁你跟住咧， 咁應該會有啲醫生 pose 幾多嗰啲嘅喎， 即係要軍醫。 但而家呢個年代，如果你話你 頭暈，吸 氧氣， 係啊，頭暈佢唔會咁易俾你出院嘅喎。 係咯， 因為我哋都去到就冇頭暈啦，只不過好痛。咁你咬柴咬到一個點係，我都行唔到啦。咁除咗啲同學仔搭的士。车我去邓兆坚， 大家 但车我去邓兆坚之外，即系佢真系摆低就走噶啦，唔系点啊？ 唔系咁，但系你真系打咗支针，跟住就俾你走啊？ 咁唔系点啊？ 乜唔系要咩？搵啲嘢夹住只脚， 冇 咬柴啫， 断骨就要啦， 断骨就要。 咁佢嗱，我唔记得，即系本身个状况系点样个程序？我有冇照 X 光？我已经唔记得咗啦。总之就入到去，哇，好痛啊！姑娘咩事啊？咬柴咯。哦，得，埋去嗰边啦。 Ankle break because of C 单 move 咁样。 嗰时应该未有 C 单嘅，后来都系扮嗰啲巴西卡路士啊，即系嗰啲啲类似嗰啲啦。咁啊， 卡路士 系咪卡路士？ 应该都会再早啲系嘛？ 系嘛？定系扮帕天尼啊？ 同 斯丹差唔多， 可能扮帕天尼啦。总之咁上紧啦。咁啊，或者系古力治嗰啲咁样咯 吓。 咁啊，总之咪打支止痛针咁啊，冇乜事可能好似有照一照嘅咩？冇断骨咁就走咯。 哦， 咁系咁嘅咋？ 咁系跟住就自己会好翻噶咯，系嘛？ 喂，其实咧以前嗰个年代咧，我哋就会去睇跌打嘅，睇跌打嘅，咁啊就要敷下嗰啲即系跌打酒啊、生草药啊咁样样，咁啊搞好耐。因为咧嗱，要讲翻咧，讲多少少就系、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咬柴系点样咬嘅咧，我好记得嘅。 咁嗱， 你啊试下啦，啪！ 咦， 有声嘅喎， 哼落自己膝头哥， 干柴烈火啪啪啪， 大髀嗰啲位啪咁， 骨质疏松 嗰啲真系咬开条柴啊！ 我好记得啦，好简单嘅嗰件事，因为印象非常之深刻，我仲要唔知乜嘢叫做咬柴嘅。总之咧就系嚟， 咁佢咩叫咬柴？系咪即系 只 脚咁样就 叫？嗰个叫做。咩 spring ankle 定唔知咩 ankle break 啊嘛， 系咪啊？ 唔系喎 ，ankle break 另外一样嘢嚟嘅。总之系个脚腕，因为 咬咗， 咬咗， 系啦， 令到你附近嘅软组织受伤咯。 就通常就喺个脚眼嗰度一带入变咗紫色噶啦。 系啦，系啦， 系啦。咁我仲记得第一次系点样咧？喺以前咧，嗱，我哋放学咧就需要排队上校车嘅。咁你知啦，啲小朋友每一个跟一个啦。好啦，咁你知校车以前嗰啲校车嗰啲第一级系好高噶， 系因为我哋细个嘛， 系而家都系嘅，即系其实而家系，譬如好多时，譬如我啲女咧，如果仲要孭住个几廿磅嘅书包咧，其实你系需要个保姆帮你抖一抖先上到车嘅。好啦，咁好简单嘅啫，嗰件事就系、是、我前边有一班同学仔上车，咁你一步一步上啦，咁行行下，点知前面嗰个类似阿一咁嘅物体，佢 跌落嚟， 佢窒步啊， 佢 一窒步，耷停部车，我咪褪，我本来向前行噶嘛。咁我蹬翻落去第一级，即系我由个落地度蹬翻落第一，啪！ 哦， 嗰时系小学， 小学好记得嘅呢、這个，因为我仲孭住个好重嘅书包，可能成百磅咁样压落个脚腕嗰度，咁就咬咗柴噶啦。 咁但跟住事后点样处理唔记得啦，之后可能阿妈帮我捽铁打走啊，咁嘅嘅咯，系啊，咁就系、是，但系因为江湖有个传闻就系柴咧咬开就会有条路嘅， 哦系系系， 即系譬如你左， 即系甩臼甩开就会有条路嘅， 因为你嗰个系一个已经 旧患嚟咯， 旧患系伤过嘅地方咧，咁你譬如我后来就打篮球，打篮球就更加容易，你抢板又好，有阵时即系差错步又好，好易，而家我都会嘅，譬如行下，你知香港啲路咧，有阵时行下会冇一粒砖咁样样噶嘛，咁、你咁样或者系你又睇唔到佢有个位凹咗啊，或者嗰啲嘢翘起咗啊，咁你仲有咬啊？我经常都会咬到嘅，而家系啊，就咁、是、样啦，系啦、啊。咁啊、這個， 但唔系去到嗰、那个嗰、那个患处瘀嘅地步， 梗系紫色啦。 哦、啊，紫色啊， 紫有阵时咧紫到咧，你流好似咧，你会见到啲淤血咧渗落脚板底噶。 咁但系你要唔要睇医生啊？如果出现呢个情况， 咪就系睇跌打咯。 我就要去睇翻哦。 系啊，揾阿何英彪师傅，出啲药酒咁样啦， 出药酒啊，系 系啊，我哋自己出到啲老泥出晒嚟噶嘛，系啊。 我都有试过，但系我系俾人又唔叫侵犯嘅，即系整到咯。因为话说小弟系即系守门员嚟噶嘛，咁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单刀扑波嘅时候咧， 一哥咧好似讲到有少戚戚然咯。 哦，唔 系佢而家谂翻当时嗰个画面，系啊，佢个心里面有啲唔 系 好舒服。 因为大部分我系属于比较少受伤嘅人嚟嘅，即系本身可能真系细个饮得牛奶多啊，啲嘢骨骼比较精奇，我系嗰啲。即系嗰啲叫做硬骨骨嘅人嚟嘅，所以好少受伤。即系你睇到出去踢波或者打波嘅时候，你见到嗰个人嘅动作咧，有冇平时有冇个锁死脚腕啊，或者啲姿势点？其实你大概估到佢嘅人容唔容易受伤嘅。即系有啲人系一撞咧就好容易受伤嘅。咁其实我就好少，唯一两次咬柴咧或者整亲咧，其中有一次就系单刀向前扑嘅时候咧。咁、那个阿叔咧，因为想避开我，所以佢跳起，但佢又忽视 翻落去你嘅， 但佢又忽视咗自己200磅嘅身躯，所以咧就直情成个人砸咗落我嗰度啦。咁但系 佢你趴低咗啦， 我其实向前扑，然后半踎嘅状态抢咗粒波嘅，咁佢想避开我，咁佢咪向前跳咯。咁但佢向前跳嘅时候，佢又跳得唔够高，就结果成个人砸咗落我只脚嗰度啦。我就顿时孭住咗200磅嘅阿叔，就向前屈咗一下。咁 你有冇大声嗌啊？ 冇，咁佢唔系有心噶嘛？ 唔系，咁但系你痛，你其实如果唔放出嚟咧，仲大镬。 屈咗一屈啫，其实就唔系好严重。唯一一次严重咧，系试过手指公下边呢个位系叫做呢、這个 鸡髀位， 鸡髀位咧，我系试过肿到成个乒乓波咁大嘅。 系 咁啊，话说又系有一次踢波手拢嘅时候咧，咁啊向前大家争波啦，咁我就抢先一步啊，敏捷地就先单手打走粒波。咁但系个阿叔咧就谂住起脚嘅时候咧就慢半步，所以佢就系兜脚踢咗落我手指公嗰度。 你同呢阿叔都好有恩怨吓， 好有恩怨嘅，佢就踢咗落我手指公嗰度。咁所以其实佢嘅力咧，即系佢射波嘅力就完完全全就喺我手指公嗰度食晒咯。咁所以嗰下系肿咗，第二日我系肿到成个鸡髀位系成个乒乓波咁大。 咁你点处理咧？ 我係求其揾啲繃帶去包住嘅， 即係冇睇醫生。 冇睇醫生，但有啲人話其實咁樣係好危險嘅，係有權可能入面有骨折啊，或者性，其實應該要睇醫生嘅，因為你再去睇鐵打或者佢會有啲藥俾你敷，叫你唔好浸水。如果唔係你長遠地講咧，你手指係會可能出現一啲風濕啊或者性嘅問題喺嗰度嘅。係啊，所以我踢波嗰個即係。一兩次受傷就係呢一兩次咯，係啊，但大部分都係我整親人多過人哋整親我咯。 啊，咁你有冇曾經試過整到人哋好大件事咧？ 入廠啊，咁樣嗰啲咧要需要軍醫擔架床離場嗰啲咧嚇。 試過成個人撞咗人哋落地下咯，但我好有禮貌，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咁啊扶翻人哋， 叔叔婆婆 咁。對方話行開啦，我傷咗啦，咁嗰啲嘛。 咁又冇嘅，大家你分到佢係惡意，即叫做惡意定係唔惡意噶嘛？其實分到，所以同埋通常我做守門員都好少叫做撞。跌人哋嘅，其实都系啦。 梁丽勤咧吓， 其实我咧喺呢个运动场上面咧，我虽然系用汗大嚟，我又 OK 嘅，因为我把口用汗啲，即系有阵时又我比较少，哇 touch 先好惊啊！受伤嘅机会唔太多嘅，咁但系咧即系半夜三更入去急症室嘅，即系嘅经验都试过，但系嗰啲咧就可能系一啲。同運動冇關係嘅一啲病啊嗰啲咁樣咯，即係譬如我試過有一次係好奇怪嘅，即係地球上有一種嘅係咪叫敏感咧？我唔知道叫風爛啊嘛，大家生過未啊？ 生過，好勁啊！ 生風爛點解會生啊？ 一啲嘢敏感刺激咗你成个人咯， 系啦， 会有好多状况。我都试过孖润肠啊，乜都齐晒。 唔系，好好得意。我细个真系，我怀疑可能我曾经有段时间，唔知系咪某对某一啲食物有敏感啊。咁以前曾经有段时间系成日都会孖润肠嘅，孖都好紧要嘅。咁啊，试过因为孖润肠而入急症室啦，系即系深夜嘅嗰啲时候。咁跟住咧，有一次咧就系试过晏昼就身体就出现一笪笪嗰啲嘢就痕咁样啦，咁然后就去睇医生啦，跟住睇完之后咧，咁医生就话系风烂，咁咧就俾啲嘢你查咁啦，咁就江湖传闻风烂咧系唔可以吹风噶嘛，你知唔知噶？ 哦，系咩？ 我有听过。 系啦，即系话如果，所以屋企咧就算夏天嚟嘅，我好记得，夏天流流都要熄晒啲风扇，因为咧如果俾啲风扇吹到咧，嗰啲风烂又会起又话好劲咁嗰啲啦。咁屋企就已经熄晒所有风扇，有得吹嘅都熄晒噶。咁但系咧。竟然系查咗嗰啲药膏同埋食咗药咧都冇用喎、哦，咁、那个结果系咩呢？就系、是、又系深夜嘅时候，哎呀唔得啦，要call 的士，要入马加烈啦咁样，咁跟住就去咗急症室。咁其实咧个问题并唔系我，而去到急症室嘅时候咧，系我哋等咗好耐，就系、是、因为突然之间咧有人好似系有我唔肯定系打交定系跌亲啦，咁总之咧就我哋喺度等紧嘅时候咧，坐喺度等紧嘅时候，突然间咧就有啲好紧急嘅人咧就抬住咗一个人入嚟，佢系成面都系血啊咁样嗰啲咯，咁跟住咧咁啱 几啊 后生嘅，咁跟住就系咁啱咧，本来坐喺度咧，咁听到有声，跟住抬头望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好血淋淋嘅画面喺你眼前出现，跟住好惊，咁然之后黑埋咗只眼，然后同自己讲以后唔好生风烂。就系、是、咁样啦。 咁结果好快搞掂咗啦嘛？ 其实风烂啊，你话定系嗰个人？ 风烂哦，那个我唔知啦。系 风烂其实系真系唔知点解，可能真系一啲敏感嘅关系咯。咁所以咁佢可能系打咗支针，跟住就已经冇嘢啦。系、嗯。 呢啲嘅經歷咧，就當然啦嚇，即係我哋梗係唔鼓吹、唔鼓勵，同埋唔希望發生喺大家身上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呢啲經歷咧，都係一啲引以為鑑嘅事件嚟㗎。 冇錯，點解會山風爛咧？我到而家都唔係好知。 同埋佢點解會走咧？ 係啦，即係走到成身都係好痕啊！ 每次當苦惱失意。漆黑的机房里围住，喉咙呼出每个生字，这歌词原来碰到他痛苦处，要吐苦水也许我不愿意，潇洒分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咪高峰可谈几次，借风避雨，要吐苦水也许我不愿意，潇洒。 分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咪高峰哭喊几次，没有歌怎敢说心事，受了伤始终怕别人知，我和你吻别再无人不解，让血又缠住我的情节，懂苦撑怎去遮风避雨， 正所谓受了伤只恐怕没人知。一哥，你有没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受伤经历呢？ 我试过有一次是撞车的， 是 单车， 是都可以好劲嘅， 但我系撞落架校巴嗰度噶， 咁惨啊佢。 因为其实小弟咧，即系踢波 touch 就冇咩几可系受伤，反而单车就有几次真系整亲啊或者成嘅，即系相对地叫做可能个速度比较高就危险。咁啊有一次喺中大踩单车嘅时候咧，咁啊因为有个校巴司机咧就横过马路，咁然后我就要避开佢啦。 校巴司机啫， 校巴司机，因为佢落车。 哦。 横过马路， 唔系一位球员名嚟， 唔系一个日本人名嚟嘅， 唔系普波司机嘅， 普道司机，唔系咁啊，佢咁我要避开佢嘅时候咧，我就我谂我避即扭太啦，咁然后个人嘅左边咧就冚咗落架校巴嗰度嘅， 哦， 咁个校巴好彩地咧就系死车，即系佢冇 touch 到 engine， 咁所以咧就问咗一啲叫做当时嘅一啲即系专业人士意见咧，就话唔需要报警处理嘅。系啦， 即系如果佢系 如果唔系交通意外嚟噶啦，哦就系交通意外嚟。我听翻嚟嗰阵时同我讲嗰个主任系咁讲啦，咁样我唔知啦。咁啊， 不过最尾你咁大件事要惊动咗佢哋啊？ 系啊，好大件事噶，因为 即系整花咗架车系嘛？ 我唔知有冇整花架车， 你要赔偿噶嘛？如果你 嗱呢个就系后边出现嘅一啲神奇故事啦。咁啊，当时就即系中大嘅一啲主任就话坚持要送我去医院嘅，咁我就即系坚持拒绝，因为我惊我爸妈知道，一唔敢俾人知道。 不如讲讲你有几伤先？当时 我嗰时 系咪好似阿星爷嗰啲电影成个淤晒嗰啲？ 冇事冇事， 系 咁流鼻血， 膊头。左边左肩系起咗忽肉嘅，即系撞咗落去嘛，成个拆起咗，跟住左边嘅个后尾枕系你 feel 到有粒嘢喺嗰度噶啦，即系肿咗噶， 即系起楼啊， 起楼系啦。咁啊，跟住之后我记得去到医院嘅时候，咁佢我话叫我去医院，我就话哦唔使啦，唔好啊唔好啊，咁我惊因为屋企人反对。 点知喺个过程里面已经送咗医院， 咁结果就送咗我去， 真系送咗 去中大诊所。咁你点都去中大诊所睇一睇啦。我好好好，咁啊入到去我就唔记得咗个医生叫咩名啦。咁但系佢就同我讲咗三句说话系我。 不生难忘 嘅， 终身受用。 我哋已经尽咗力噶啦。 佢第一句说话就同我讲，即系检查完啦。 你好醒啊，咁 唔系佢同我讲话，嗱，你而家就唔好担心个伤势先。你而家要谂使唔使赔钱俾个校巴？咁我话医生啊，不如讲咗我嘅伤势先啦。个校巴呢啲嘢，迟啲先讲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咁佢话咁第二句说话，哦，其实就后面就个后尾枕嗰度咧，就有个起咗个瘤喺度。咁你知 做翻都冇用噶啦。 你知道你呢啲作为冇咩医学常识嘅人就话，咁点算啊？医生会唔会有啲咩？ 后遗症 咩后遗症啊咩危险啊，同埋佢话又要攞冰袋去敷啊，如果唔系就即系比较麻烦。我话咁会点嘅？咁啊医生就话，哦都冇咩嘅，梳唔到头同埋戴唔到帽咯。 即系因为佢个瘤仲仍然存在嘅时候就梳唔到头， 系啦，同埋戴唔到顶帽咯。咁佢一路同我讲嘅时候，一路自己喺度梳紧头啦，系啦。咁我话咁即系冇事啊？佢话冇嘢噶，不过你睇下使唔使赔钱俾校巴咯。 佢再重複多一次， 繼續係咁。咁但係膊頭嗰忽肉咧， 喂，其實係一啲皮外傷拆損咗嘅皮外傷，但真係起咗一忽肉咁樣嘅。咁但係你當嗰排就沖涼，我諗我後屘就即係即刻買咗個冰袋敷，然後嗰排沖涼嘅時候啲水一淋落去係會痛嘅。咁我諗維持咗個零月。即係總之嗰陣時，成個左手都係損曬啊！呢度啲手指尾有啲肉又起咗啊，咁樣就自己喺屋企，咪喺宿舍就療休養生息咗一段時間，就冇事咁樣咯。但嗰個算係比較嚴重嘅一次皮外傷㗎啦。 咁後來部校花點咧？ 校巴我冇再见过咯，我应该就冇事嘅个校巴，但我架单车 个校巴好惊要赔钱俾你，所以佢哋自己洗开咗。 个校巴司机都有行过嚟拍我膊头同我讲嘢噶，即系我后屘离开个诊所嘅时候，佢诶、大家都冇事咪好咯咁样。但我嗰下觉得其实我避开咗你，我好伤噶师傅。 咁其实边个错噶？如果系一个咁样嘅状况， 佢嗰下又冇怀疑会有架单车嘅，其实咁啊佢嗰下因为方便佢嗰个位落车，平时都系咁样横过，但系佢冇怀疑有架单车冲紧落嚟。 哦，咁即系你唔啱啦。 两睇啦，我又唔想喺度评论边个啱边错。但嗰次就系我算系比较严重嘅一次，即系同运动有关嘅受伤咯。 哦， 系啦，咁但系都唔即系当然不能同我哋嘉宾比较啦。呢个系，但系都即系自此之后都提醒我，即系踩单车即系安全先系最紧要咯。 系啊， 系啊，李慧思两个，第二个就系我啦。 过马路真系要小心啊！喺动物就有动物园啊嘛。 系啊， 我知嘅呢啲。 你估就系咩？五十年前啊嘛，系咪？ 赛跑冠军啊，系啊，我知嘅。咁啊，之后就冇乜嘢噶啦。 之后冇乜嘢嘅，冇咩后遗症嘅，其实都系啦，系纯粹个医生俾佢咁。 我觉得佢好似有啲后遗症咯，即系嗰啲。 唔系聪明咗啊！ 考试仲攞100分添。 系咁，但系你以后踩单车仲有冇少少阴影咧？ 头嗰一两个月系会有嘅，即好翻之后再去踩头嗰一两个月会有阴影嘅。但后屘踩翻就惯翻又冇事。 因为咧嗱，即系仲有少少时间啦，无谓再开一啲新嘅故事。我想讲一齐咧，受咗而家咧，譬如随住我哋年纪开始越嚟越大咧，我发现咧我越嚟越锡身嘅， 系 真嘅。即系譬如咧，而家踩单车咧，唉，唔好同啲后生仔一齐啦。即系你知啦，好多嗰啲又装个喇叭喺个车度嗰啲片嚟片去噶嘛。我宁愿避开，我宁愿扭埋一边，你过啦。 哦，系啊， 即系无谓发生不必要的。 我觉得老咗之后个人咧易惊咗。 系队长锡身好多，佢寻日上佢架车，哎，我呢排开始食葡萄糖胺啊。 哎呀，弊啦，啊，再见啦。